第128集。我们又在小高家休息了几天，把周围邻居家的鸡都买没了。我甚至在小高家的院子里浇了一点点的人参水，养了一园子的蔬菜，每天起床之后就去种种地，给他们做做饭，日子过得简直不要太悠闲。等到小林健步如飞的时候，我们拨通了神婆婆手机里的电话，响了几声就被人接起来。那边的声音是一个隐隐有些熟悉的声音，但一时之间有些想不起来了。那边的男生很有礼貌地说道： 你好，是神婆婆吗？我们等了您好多天，您的货准备得怎么样了？ 小高的语气无比沉着。 备好了，他不方便，我们是他的下家，他自愿让出这条线来给我们，让我们直接跟您对接。 新人，价格需要往下降，以后会逐渐加价，能接受就留下地址，我们会发邀请函给你的。 小高报了个地址，挂断了电话，眼睛眯了起来。 那么到了五奖竞猜环节了，谁去当这个货呢？ 我拍了拍巫贤蝉的肩膀，当然是小猫咪啊。看这个货，它又大又长，四肢修长，躯干有力，五官深邃，一看就是一个好货。巫贤蝉特别配合地转了个身，我一巴掌拍在他的屁股上，而且屁股还很翘，无论是买回去做什么都合适哦。我捏住了巫贤蝉的下巴，最重要的是它有锋利的牙齿，来撕一个。他露出了自己平时藏起来的锋利犬齿，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又举起了他的手，还有尖锐的指甲。我按了一下他的手掌，让他露出了他的猫咪指甲来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件好货，并且有足够的自保能力。通过我卖力的推销，我们最终决定啊，让巫贤蝉去当这个货。在第二天的时候，快递敲响了我们的房门，普普通通的文件袋里放着一张漂亮的邀请函，地点是在一个游轮上。小高看见这艘游轮的名字，表情有些微妙的挑了挑眉，随后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。他打电话的时候，周身温和的气势一收，换成了很难靠近的冷漠气势，对着电话那边冷冷地说道： 什么生意都敢接，生怕我爸妈死得晚，是吗？你们不想想，我爸妈没了，谁来给你们分红？我吗？我不会给你们分红，甚至不会管你们死活。要是出了意外，你们全都得流浪街头。 他在打电话的时候，活像是个大人物。在我们迷茫之余，他挂断了电话，磨磨蹭蹭地靠了过来。 出了一点小意外，这游轮是我家的，到时候要是牵扯进来，能不能帮我们脱身？ 倒也好说。我心情复杂的拿出手机来给白沧海发微信。那到时候你们派接了这生意的人去警局坦白自己并不知情，一般都能摘干净。但如果，我是说如果你们家亲戚如果有知情的，那就不好说了，我也只能帮你们打个招呼。 我先问清楚，到时候别连累了你们，实在不行这游艇就不要了，别把我们整个家都打进去。 我酸溜溜地说道：你们家很有钱咯，游艇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小高对于我的酸溜溜笑了起来。 之前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姓高，我们家是做旅游生意的，我的爸爸叫做高子健，或许你们听说过。 我倒退了两步，跟一个富二代住在一起而不自知，甚至还准备把人家的10万块钱还回去。我傻，我真傻，真的。巫贤蝉似乎也没想到，迷茫了半晌。 那你把之前的定金给我，事成之后再给我补10万。早知道你这么有钱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 应该不行。 我们家的钱就是这么省出来的。 在那天晚上，有人还有一只猫因为失去了20万而彻夜不眠，有人还有一个死人因为省了20万而开心的在屋里跟自己喜欢的人快快乐乐的互相帮助。天亮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穿上了正装，给巫贤蝉套了个麻袋，走出了这个小村子。门口不远处有车来接，一上车我们就跟巫贤蝉分开了，因为人不能跟货坐在一起。事实上，我们也被在眼睛上蒙上了黑布，神神秘秘地开了好几个小时，终于在小高要晕车吐出来之前停了下来。我们被人扶着下了车，迎面而来的是海风的味道。我们摘了眼睛上的黑布，岸边站着一个男人，戴着一双白色的手套，正站在那里迎宾，核对邀请函。这人看着有些许的眼熟哎。等我们走近了，我猛然睁大了眼睛，郑征，就是那个在孤儿院跟我们一起调查案子的刑警，他戴着手套是因为他的手是假的，真正的手被埋在了不知名的小山村。没想到居然又遇见了他，他应当也认出了我，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礼貌性的接过邀请函就把我们放行了。啊，有他在我放心了许多，至少我们不是孤军奋战。郑征在这里就表明警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，并且会有所行动。在上了船之后，我们被分别安排在了小房间之中，等到天都黑了，船上的侍者来通知我们去表演厅。我出了房间，发现除了我们，船上还有很多人，但这些人看着都不怎么健康，有的坐着轮椅，有的面色发绿，弄得我们三个只是在正常走路的都好像是在炫耀。我不明白，怎么这是残疾人聚会吗？表演厅在最下面的一层，里面乌漆麻黑，我们彼此都看不见，一人一张桌子坐在那儿。对面的舞台突然刷刷刷地亮起了灯来，舞台上面出现了三个金色的笼子，里面分别关着一个人。一号笼子里趴着一个皮肤光滑细腻的少年，看着不过15、16岁，黄头发蓝眼睛，是个外国人，面无表情，目光呆滞。主持人正是郑征，他面带微笑地念出了手牌上的介绍。 一号拍卖品，15岁，外国人，身体健康，无疾病， O 型血，内脏完好，10000美金起售。 下面所有人议论纷纷，最后一个外国人举起了手牌，10000美金。这个孩子不够强壮，但胜在皮肤细腻，买回去做些什么不言而喻。 2号拍卖品，18岁，华夏人，身体健康，无疾病，熊猫血，内脏完好，50000美元起售。 郑征的心理素质极强，甚至还能开起玩笑了。 熊猫血啊，十分罕见，买到就是赚到啊！人类的血液至今为止仍旧是个谜，但很难说有没有滋养效果。 最终，这个少年被以10万美金拍下。 3号拍卖品。 他拉长了声音，聚光灯打在最后那个笼子上，巫贤蝉就那样光溜溜地坐在里面，悠然地看着我们，甚至对着我吹了个挑逗意味很浓的口哨。 22岁左右，混血儿，身体十分健康，无疾病，内脏完好。 郑征停下了，面色有些尴尬地瞟了巫贤蝉一眼，巫贤蝉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，郑征硬着头皮念了下去。 一晚上能那个5次，能力很强，这个比较贵啊，因为它可以零售，15万美金起拍，上不封顶，各位女士可以考虑一下。 下面传来了一阵窃窃私语声，有几个女士甚至发出了笑声。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， 20万，我要了。 25万。 30万。 女人们沉默了，一个男人实在不值当花这么多钱。 好的，那么请拍卖会结束之后来登记用途，进行合同确认。 郑铮一边说着一边挥了挥手，舞台上又黑了下去。等再亮起来的时候，已经换了一批人。我对别的拍品没有兴趣，起身跟上了那个拍下污钱蝉的男人。那人七拐八拐走到了后台安放这些人的地方，隔着笼子看着污钱蝉，他发出了感叹的声音：“ 啊，宝贝，你可真棒！你这副身子跟我最合适的，我要拥有它，到时候把我脑子放在你脑壳之中，我就会成为全新的你。” 这种手术是被允许的吗？我情不自禁疑惑地发出了疑问。他警惕地转过身来看我：“ 你是谁？你也相中了这身子？” 我是他的主人。我上前一步挡在了乌千蝉的身前，用手一个劲儿地示意他赶紧变个裤衩子穿，光溜溜的都让人看了又没人给钱，这不亏得慌吗？ 好。 那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嘲弄的表情，刚想说什么，船身剧烈地晃动起来，晃了有那么几分钟这才平稳下来。等到我站稳了，他身后出现了许多穿着制服手里拿着枪的警察。 警察同志，你们可算来了。 我上前一步，趁着他没反应过来，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。 快救救我们吧，我们是被抓来的，这些人进行人口买卖，太吓人了。 再然后那人就一脸懵逼的被抓走了。乌贤蝉在身后隔着笼子拥抱了我，轻轻地咬住了我的耳垂。 主人，什么时候救我出去啊？ 我在这里怪冷的。 哦，你怪冷的，你他娘的不穿衣服。我愤怒地把耳垂从他的嘴里拽出来，转身给了他一巴掌。哼，我看你就是想让我缠你的身子，你下贱，屁股过来，我摸摸。